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挪威、捷克和俄罗斯分别举行了缅怀会和朝鲜图书邮票展。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。会上发言者说：“金日成同志永远活在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的心中，他是社会主义朝鲜的始祖和主体的太阳。” 在挪威举行的缅怀会上，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。另外，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俄罗斯、泰国、新加坡和阿尔及利亚分别举行了朝鲜电影欣赏会。